佛祖阿弥，汝等赦愿心听法，此法亦愿必得法性。愚人以手，子以事人，彼人因此彼应当看遇。若复观子以为业体，此人的起为忘失业论，亦忘其子，何以故？以所消子为名以故，岂为忘子亦复不得明知与暗，何以故？即以子体为名业性，名暗而定，无所了故，以亦如是。咁啊，此一段经文就系若标子显见性幻嘅第二科，名为叫做开示。就系阿弥，请佛系安怜悯念，宣示原因及佛我如今嘅归路上道。所以佛咧就开示佢嘅原心啊，即系呢个分别心啊，就不能听法，就不能见道，不能听法，能见道者啊，乃至系呢个真心，绝对咧就唔系个原心啊，能听法，能见道。咁啊，此一科咧就分为两科。咁啊，初科佢哋以二种名，第二科佢哋就体别解。咁啊，现在咧系第一科系以二种名，就系、是、以呢个标子作个譬喻。咁啊，实标子嘅意思啊，就系、是、在于个月亮，就唔系在于呢个手指。咁啊，若是话呢个傻人啊，以呢个手指就当为呢个月亮咧，咁就决定咧得唔到呢个真月啊，咁就弃如不说法，不在于呢个言教啊，就系、是、在于呢个行者咧要观心啊，咁啊说明，如果你以呢个言心去听法。以呢个原心去悟道，系决定唔可以噶。所以佛话：你汝等的常以原心听法，此系佛咧系心法阿弥，咁啊不应啊，仲以呢个原心啊嚟到去听法，因为佛已经多番嚟到开示啊，说个原心咧。是过患普达，说这个贪缘心、分别心啊，是个生死根本。咁啊，若是话你仍然啊执呢个贪缘心为特有，就无意啊认察就为止啊，咁应该早就要舍离。咁啊，云何啊到现今？仍然是以这个原心去听法，而不放弃这个分别之心呢？那么此法亦然，就非得法性啊，法性就是一切法的本体，那么一切法的体性啊，那么就法性。那么现在说此法亦然，就非得法性，即是说如果你安了咁啊，仍然以呢个原心来到去听下，咁啊，佛所说嘅教化啦，咁啊，亦都成为呢个所缘之境啊，就唔得到呢个清净直灭嘅法性啦。嗱，咁啊，好似佛讲俾个大海，咁啊，你呢个分别心咧，就源于呢个大海嗰处啊。怎样的深度，怎样的广，怎样的阔，那若是佛说这个妙明心之时，那么你这个原心分别呢，你就原始的妙明心啊，怎样就叫做妙，怎样叫做明， 咁既然有你呢个能源呢个分别之心啊，咁啊佛所说嘅教化亦都成为你所缘之境。咁啊，既有能源之心，亦系所缘之境啊，咁啊有能有所啦，当然就得唔到啊！一切法呢个不生不灭嘅清净本体啦，所以话此法就亦都为你所缘境啊！你个非不法性得唔到，你呢个不生不灭嘅诸法嘅体性啊！咁就愚人以手就指于是人，彼人就因此啊就应当看住。咁啊，此一段经文咧，佛啊就以呢个手指做个譬喻，佢话假如有一个人，咁啊用个手，咁啊个手指咧指住嗰个月，就话俾呢个人听，佢话嗱。呢个就是月亮啦，唔系你唔识咩嘅月亮啊嘛，我今日已经去睇，呢个咧就是月亮，系圆圆满满一个，咁啊呢个人就应该啊，就因呢个指所指嗰个方向啊，咁啊我高呢个头就睇到呢个圆圆整整一个圆满个月，咁啊意思即系话咧佛。就是呵斥阿难啊！你若然以呢个圆心嚟到去听法，此法都亦成为所缘之境啊！就唔得到呢个不生灭嘅法性，咁啊恐防阿难心未服啊！所以先用一个唔同嘅譬喻嘅反面。嗱，咁啊，上一句愚人以手呢个人字就譬如佛啦，咁啊，下一句嘅指如是人呢个人字啦，就譬如啊，听经闻法嘅众生，咁啊，呢个手指譬如佛说教嘅音声，即是佛音声说教啦，咁啊，月亮啊。就譬如呢个妙明真心，咁啊现在话愚人以手以愚事啊，咁就譬如法啊，以个音声嚟嘅说教，咁啊非是众生啊，何者系叫做妙明真心？咁啊俾人因此就应当看月啊，咁啊譬如呢个有智慧嘅人。就应当啊，因佛的言教，就听咗佛的音声言教之后啊，就要直下观心，嗯，自己本有呢个妙明心性，所谓一教明心，就直言悟道啊，才不愧是一位名副其实嘅文化者，以及呢系修行者。咁啊，若个观子地以为月体啊，此人就以为忘失月轮，都亦忘其子啊。何以故？以所标指为明月故。咁佢话假如有一类人啊，咁啊人哋用个手指指住个月亮嘅方向，话俾佢听闻啦，呢、这个就月亮啦、啊，不过佢就唔睇呢个月亮喎、啊。佢就只系睇下呢个手指啊，佢话原来个月亮咧系长长地嘅，咁啊有阵时又可以弯弯喺度屈埋，咁啊原来月亮咧就系咁嘅，咁啊呢个人啊咁傻咁笨咧，所以佛话此人就起为忘失月轮，呢、这个人就唔单啊忘失呢个圆圆满满个月。都亦忘其子啊，连个手指都失咗啊！点解佢以所标指都为名月故啊？佢将呢个手指当为名月，咁就变成就唔系手指啦。所以如果呢个咁傻嘅人啊，佢唔因为呢个指所指嘅方向去认识呢月亮， 佢將呢個手指當為係月亮啊，咁啊變唔生物失咗呢個月亮，連個手指都失咗啦。點解咧？你以所標指為明而故，咁就譬如柯南啊，合諸嗰啲苦惱嘅眾生，若用以呢個圓心嚟到嘅聽法，分別佛所說音聲言教啊，作為妙明心啊，咁你柯南以及嗰啲苦惱眾生啊，就唔单话忘失咗呢个妙明心啊，亦复忘失咗佛呢个音声嘅言教。点解？就系、是、以佛呢个音声言教作为呢个妙明心之故。佢话起为嘅妄子啊，佢亦复不知明知语音何以故，即以只喺为月明星啊，咪明暗语声。都無所了故，就語亦如是啊！即係話，若果呢個人以所標呢個手指作為月嘅體證啊，咁就唔單話忘失呢個手指啊，亦復不得何者叫做明，何者叫做暗啊？個亦復不知明之與暗，何以故？點解呢？佢即以子體啊，呢、這個暗性作為啊，呢、這個月光嘅明性啊，佢即以子體為月明性，咁啊，自是就明暗二性啊，就無所了知之故啦。佢話明暗二性都無所了故，佢亦如是啊，應該難亦係一樣咁傻。咁啊，若是话以呢个法嚟到合呢个譬如咧，呢、這个指就系譬如佛嘅言教啦，月咁就譬如个妙明心啊。咁啊，教即系佛所说嘅教法，系以呢个音声名句嘅为体。咁啊，佛在世时，咁啊以音声就为教体啊。咁啊，用个嘴去说法。如果佛滅道後咧，咁啊結成經典啦，就以呢個文字名句為教體啦喎。所以教咧就係、是、以呢個音聲名句嚟為體，但係就冇呢個國照之用啊。就係、是、合呢個手指咧，咁本來就暗上啊，呢、這個手指根本就冇光明噶嘛。所以咧，佛説教。就以呢个音声名句为体，佢就冇呢个国要之用啦。就合呢个手指，本来就暗上冇光明。咁啊，呢妙明心咧，就以直照得以为性啦，而且有国照之用啦。咁就合呢个月亮咧，佢本来就系一个光明之相。咁啊，阿难。佢唔了解啊，所谓依教观心，就因而误导，反应呢个仙教啊为呢个妙明心，咁就唔单独迷失呢个妙明心啊，亦都迷失咗佛嘅音声言教。何以故？点解呢？佢哋以佛所说呢个音。聲言教為呢個妙明心之故，咁啊若是咧，就唔單話聞咗佛呢個音聲嘅言教啊，咁啊亦不知何者叫做有國照之用啊，何者咧就叫做無呢個國照之用，何以故？即以佛嘅音聲名句啊。冇呢个国照嘅教体啦，不作为咧有国照嘅妙明心，咁啊到此咧国与共不国啊，都移区无所了故，所以佛话语亦如是啊，理亦差唔多，只系结合之语， 亦是附带有这个顶悟之意啊，就是问你阿难，若仍然以这个原心去听法，那么我所说的教法，那么亦都成为所缘之境啊。那么你阿难，既不能因教观心，即然悟道啊，那么从此迷失真性。就与这个执定这个手指啊，作为个月亮不惜命暗个人啊，咁有乜唔同？当然冇乜唔同啦、啊，个为语亦如是。咁啊，呢个楞严中通里边讲啦，咁啊，佢话彩云影女啊，系仙人面，个手法同罗嘅善遮面啊。他说急吹着眼都看仙人，莫看仙人手中剑。咁我哋通常讲咧，嗰啲神仙啊都唔容易变嘅。咁如果有一次人就话啊，今日有神仙出现喎，响呢个彩云球里边出现喎，咁啊当然呢就好多人想睇神仙啦。咁啊，但系神仙嘅手里边咧。咪有一把铜锣剑啦，咁啊泼下泼下泼下，嗱咁我哋八仙之中咧，咁啊有一位咧都系揸一把剑啊，咁啊泼下泼下嘅。咁啊，如果我哋呢个目的啊睇神仙嘅人，但系佢突然见到呢个神仙出现手指揸住一把个铜锣剑，好靓啊！咁佢净系睇个把铜锣剑啊。咁佢就忽略咗咧，去认识呢个神仙。咁啊，呢个人咧就当然就系个傻人啦，就与呢个所谓以手作为月体嘅人咧，就冇乜两样啊。咁我哋应该就是要放弃嗰把红罗剑啦，而睇咧呢个彩云里边嘅仙人，就因为我哋嘅目的咧就系睇仙人啦。我哋嘅目的咧，就唔系要睇呢个红罗仙。咁啊，其实我哋修行亦复如是啊。我哋听经闻法，咁啊亲近法，咁啊目的咧都系想开悟，或是真修实行了生死啊。咁啊，如果你唔响呢个圆教里边，咁啊领略啊。自己呢个不生灭嘅本性啊，你就实呢个阴星研究处啦，咁啊诸多个分别，咁就变绝情啦，唔能够啊亲自见取呢个研究里边啊所说呢个不生灭性啊，变成佛所说嘅法呢，都为你呢个所缘之境啊。咁啊，你呢能源之心仍然啊系生生灭灭，咁啊点可以此呢个生灭之心去为本修因啊，而后佛果不生不灭呢？所以佛话如亦如是啊，你若仍然以呢个原心听法，则我所说之法呢？亦都成为你所缘之境啊！咁你阿难既不能因教观心，即然悟道啊，从此迷失真性嘛。咁啊，与呢个执以为之人有乜唔同啊？冇乜唔同啊！咁啊，有同时，咁啊有呢个贪学者，咁啊佢嘅亲近呢个法眼禅师。咁啊，佢见到法眼禅师咧，佢就开口讲啦，佢话禅师啊，佢话我只即不问啊，我只问你如何是月。咁啊，当时法眼禅师就讲啦，佢话点解有一个人，佢净系问月啊，佢就唔问呢个子咧？咁啊，当时呢个参学者即刻改口啊！佢话月即不问啊，佢话如何系个子啊？ 咁啊，當時法人就答個語，咁啊呢個參學者就問啦，佢話禅師啊，佢話我問子啊，點解和尚就答個語呢？咁啊，當時法人就講啦，因為你係問子，佢話若是你唔得到呢個法人嘅加封啊，你又點可以能夠了生死啊？若能够了解这个法眼的家风，其实当下子语都超然，你不要当年错过啊。那么这段公案的意思呢，这个参学人他只不问就单问月，那么月就是了明心啊，那么子就是言教啊嘛。咁若是你唔响呢个言教嗰度明白了解啊，等于话你唔亲近嗰啲善知识嘅文化啊，你又点知你自己有个妙明心啊？所以你唔问子，你净系问月啊，我就要答复你一句啊，点解你唔问子？好啊，咁啊，等到嗰个参学者。就话月即不问啦，佢如何自止呢？咁啊，法眼答个月，意思即系话，你虽然系问子问言教啊，但系你唔好俾嗰啲言教所迷，唔好俾个手指所转啊！你哋应该要直教明心，你要因言悟道啊！所以你问子呢，我就答个月。咁啊，就要你直下唔多啦。你如是领悟啦，咁啊，佢就真正系法眼嘅子孙啦。咁啊，法眼啦，咁啊，即系妙明心嘅月亮咯。你即使啊嚟到嘅请法，但系你唔好俾嗰啲法咧转咗去啊。等于话你唔好起心嘅分别。啊！呢啲系乜嘢妙法？如何个妙莫嘅心？你若一分辨，都变成啊迷失自己嘅心性啊！你应该要直下承担，所以你问子，我就答个月啊。等于话你请我开示，我就要你直下承担。咁啊，呢个人呢，先至系真正啊法眼嘅子孙啊，亦都真真正正呢系一个参学者，不然仍然系落于呢个缘心嘅分别，又点可以了生死呢？仍然系迷失真正啊！所以下文讲佢话若以分别，我说法音为语心者。我话此心就只应离分别音啊，就有分别证。譬如嘅行客寄居旅亭，暂止便去，就终不常住；而掌亭人都无所去啊，就名为亭主。此亦如是，若真与心，则无所去。就云何离精，就无分别性。此一段经文咧，就开示个第二科，名为叫做就体别假，就系话就呢个真心系有体性嘅，就系简别呢个攀缘心，呢个分别心啊，系彻底虚妄，系无实体性。点解咧？因为缘心啊，分别心啊。是因境而有啊，若然离开曾境，就冇你呢个参缘个分别心可得啦。咁就譬如呢个波浪啊，因风而有啊，若然风停，就一定系浪静啊。风停仲边处有波浪啊？但系如果真心就唔同喎，真心。是鉴古不变啊，是始终恒然，常住不灭，是永然独立啊，是清净直列嘅，唔会因为情境而有啊， 亦都因为曾经无灭，可以讲啦，极定本体之中有呢个国照之用啊，所以境外就照境，但系境去就绝对不随，不为境所转啊，就好似呢个庭中嘅主人，佢话客来就招呼嗰啲客人啦，咁嗰啲客人如果离开啦，佢亦都唔会跟住嗰啲客人去嘅，所以庭中嘅主人。咁就譬如呢个真心嘅有体，咁啊此一科咧，亦都分为两科啊。咁啊初科简圆心可幻，就如观指影。咁啊第二科咧，佢就是见性无幻啊，就如天上月。咁啊而第一科就简圆心就可幻，如观指影。咁啊，呢个如观指影啊，咁啊，根据呢个文里边嘅意思咧，佢哋完全冇讲嘅指影啊。咁个所有呢个例咧，都系例呢个行旅客。咁啊，所以此一科呢个科题咧，咁啊应该说为啊，眼圆心可幻咧，就如同呢个行旅客一样。咁啊，行旅客系不停嘅来来往往啊。譬如这个圆心分心呢，是生生灭灭，因为此个圆心呢，即是贪圆心啦，咁亦名为啊，叫做分别妄心。咁此个分别妄心啊，是因这个外境而有的，咁有可幻。例如佛说法时，咁因先说法啦，咁啊，因为佛嘅宣教，然后先至生起你呢个圆心啦，去分别啊，呢个系佛啦所说嘅圆教。咁啊，若是佛啊唔说法啦，唔说呢个道理啦，咁啊等于话冇开口啦，咁啊呢个圆心嘅分别就冇咗啊，咁就还归于呢个阴性。我们有可还了噃，那么若是话你见佛嘅三十二相而发心出家，希望得到佛嘅三十二相啊，咁啊呢种就起呢个分别心啊，去分别嘅三十二相啊，系功德难知啊。咁啊若是话冇咗佛嘅三十二相都冇境啊，冇咗呢个三十二相之境啊。咁你呢个圆心分别亦都冇啦，所以呢个分别妄想心系有可幻，系如同呢个行旅客啊，行旅客系居无定止，来往不停，就是、如同呢个攀缘心啊、分别心啊，就系、是、生生灭灭。咁啊，若是话认呢个生灭圆心。为真正啊，如同一个傻人认呢个客人当为呢个主人啊，咁认真啊系颠倒啦。所以始终如孤子影，咁啊应该说为呢如行旅客，因为以呢个行旅客个来往不停啊，咁啊譬如呢个圆心妄想分别心呢。是生灭不停，咁啊又分为咗两科，咁啊初一科就叫做就近阴性分别以明无性，第二科咧广力诸法分别以是可幻，咁啊而第一科咧就近阴性分别以明嘅无性，佢话若以分别。我说法音就为语心者佛还，咁啊如果你阿难啊用呢个分别心呢、这个攀缘心嚟到个分别我佛啊嗰种说法嘅音声言教，你以我佛说法呢、这个音声言教啊 作为你这个妙明心的呢，那就此心自应啊，离分别心就有分别性，那么你这个心啊，就应该要离开我佛啊那种说话的分别心性，有你一个完全独立的分别性，那么那个分别性呢才是你的真心。那么若是说你攀缘佛的音声，以佛的音声研究作为这个妙明心，那么佛如果不说法之时，你这个攀缘心亦都随之而灭，是不可得。那你这个攀缘心呢就没有了这个独立性，就当然就不是你的真心了。那么如果是你的真心的，你就一定要离开我佛啊这个说法音声言教，而有你这个独立的分别体性啊，这个体性呢佛音声言教来之时，你的体性是不增啊。若是佛不讲经不说法，你这个分别心呢亦都会因为这个音声无而灭了，就说明你这个独立的分别性是不因音声有，亦都不因这个音声灭，不需要以长靠石，是完全有自己这个独立性，有你自己的主宰，那这个呢才是你的真心啊。咁啊，譬如呢个行客，咁啊寄居呢个旅亭，佢就暂止便去，终不常住啊。因为佢系个客人，或者佢外地旅行，咁啊佢要经过十个国家，咁佢每经一个国家，无理多日住几多晚旅馆，佢绝对冇理由咧停下嚟不走嘅。他一定要按照他的行程，那么日日呢住不同旅馆，日日呢去不同的地方，那么一路呢直至到你这么多个国家都玩完了，那你就回你自己的家乡，那么证明他是个行客。所有路上的旅程只不过暂时栖足，因为终不常住，结果不是他自己常住的家乡。但是而掌庭人就都无所去啊，就名为庭主。那么这个掌庭人即是这个旅馆的主人呢，他就都无所去。有人客来之时，那么有生意上门，那么当然啦，在热情款待啦。那么等到这个人客住满要走了，他就只有动客，他绝对不会跟着这个人，你走嘛，好啦，我就跟着你走啦，那没有这样的理由的。所以说都无所害，他就叫做是个庭主啊。他说此亦是佛陀安啊，我们这个真心和这个妄心的分别啊，亦是如此啊。那个若真与心就则无所去，如果是你阿难这个真实心，是你阿难这个妙明心，那么应该就无所去了，当然亦都无所来，无来无去，那么才叫做超然独立，是你自己的本体。但是云何灵性就无分别性呢？点解啊？你所执着那个因为佛说法的音声而教，有你的分别心，但是佛不说法了，没了这个音声而教，那你这个分别心攀缘心亦都不可得，还归于这个音声。那个云何为什么没了音声之时就没了你那个分别性呢？咁啊，既然冇音声之时冇咗你呢个分别性啦， 咁啊，你呢个分别性啊，彻底虚妄啊，以同呢个客人生灭不平，来去都无定啊！当然呢个就唔系你嘅真心啦。咁啊，若是话以譬如嚟得合法啊，呢、这个人客就譬如人能贪缘之心，即是系分别心，亦即是系个妄想心啦、啊，系无实体性噶。咁啊，呢个旅程啊。就是譬如这个攀缘分别心所攀缘那些情景，那么这个人客就绝对就不是这个旅馆的主人，不是个亭主，只不过呢路程所经过，那么夜晚入黑了，那么暂时直这个旅馆呢其实住宿一宵，咁就叫做寄宿啦。咁啊，譬如呢个攀缘心啊，就绝对呢唔系呢个不生不灭嘅法性啊。所谓宿以攀缘，暂时随境分别而已。咁啊，但系呢个攀缘心，呢个分别心，咁啊，佢缘境之时啊，呢个时间呢有阵时就会长啲，有阵时咧佢就会短啲。嗱，若是话呢个攀缘心、分别心，咁啊佢缘呢个唔喜欢嘅境界，即系或者系逆境咧，咁啊佢绝对咧唔会缘得好耐，因为呢种境界咧唔适合佢呢个心意。咁啊，既然唔適合佢嘅心意，咁啊，即使攀緣咧，佢唔會攀緣得幾耐，唔會分別得幾耐。所謂即時生起啊，咁啊，佢呢個分別心咧，唔使幾耐就滅咗噶啦。因為呢種境界咧，唔係佢幾中意嘅。咁就譬如呢個行旅客啊，佢住冇幾耐，只係一宿啊，就離開啦。咁你叫做暂止就变去，咁啊若是呢个攀缘心啊，佢缘嗰种咧合佢心水嘅境界，嗱例如我哋嘅食斋，呢间斋菜馆咧又好有名嘅，啊咁嗰啲斋菜亦都好好食啊，咁啊好合自己嘅心意啦，咁所以同一班同参师友，咁啊入到个食斋啊。咁啊，既然样样都好，都合自己嘅心意啊，咁啊，当然就唔想咁快去走噃。咁啊，希望咧多坐两个钟头，所谓慢慢食啊，咁啊，慢慢同佢倾偈咧。但你最多就不过坐耐啲啫，你总唔能够坐到人闩门啦，唔做生意休息啦，你都唔走啊？就等于话你最多坐多三两个钟头啊。你始终怎样喜欢喜欢你都要走的，因为这个行旅客啊，他所住那种环境啊，无论怎样的适宜舒适舒服，但是始终不是他自己这个常住的家乡啊，所以即使的三朝五日啊，佢都要离开，咁就叫做终不常住。咁啊，此就是以呢个同遇啊，即系遇呢个攀缘心咧，嗰种生灭嘅道理咧，即系如同呢个行旅客一样啊。咁啊，今日住东，明日住西，即系如同呢个攀缘心年年生灭啊，不东不西一样。咁呢个就属于同嘅譬喻。咁啊，掌权人咧，佢能够执掌呢个旅社啊。咁就譬如呢个真心咧，就能成诸法，因为真心不变能随缘啊，咁啊能够幻起万法。咁啊，但系掌权人就唔系呢个旅客。所以他就都无所去啦。咁就譬如呢个真心系常住啊， 就唔同呢個攀緣心咧，係生緣，咁啊説明呢個真心常住啦，咁就叫做常住不滅。嗱，掌平日就客去不隨，所以無所去，就名為佢就平住啦。咁就譬如我哋呢個真正係清淨獨立，係不隨境轉。乃是常住不滅，所以称它为它就法性。那么这种以这个停止来到譬如这个不生不滅的真心，那么这一段的譬如属于它的意喻，意喻即是不同的譬如，因为攀緣心是生滅，那么不同这个真心是常住，是不生滅。咁啊，此亦都如是啊。咁啊，此一佢哋总以法门合譬如，话呢个圆心生灭不停。咁啊，真心咧就系常住即灭啦。咁啊，亦应该似于呢个如客嘅如客嘅如同呢个攀圆心嘅生灭，呢个主人不动嘅，不来嘅，不去嘅。就如同呢个真心常住即灭，故此亦如是。佢话若真如心啊，就则无所去，就云何离声，就无分别性啊。佢话若真如心，若是话系真真正正你阿难啊，呢、这个常住不生灭嘅真心咧。咁啊，則無所去啦。所謂境來，佢就照境啊，境去就不隨。咁啊，既無來，都亦無去啊。咁先至叫做係真常直滅。咁你依此嘅真常直滅啊，個常住真心去修咧，咁就可以成就呢個妙三觀門，洞破三煩惱，而證呢個三菩提。所以不生滅的常住真心呢，就是正是本经上文所讲的叫做涅槃真本嘛。那就云何离声，就无分别性呢，此就是佛啦。那么直接呵斥这个圆心是无停。若是说这个攀圆心是真常住的，可以独立的，云何即系点解？咁啊，点解离咗佛嘅音声啊？咁就冇咗你呢个分别攀缘嘅心性啦。咪又如你阿难今次成听我法啊，此一音声都有分别噃。咁啊，若是离开音声啦。就冇咗你呢个攀缘心个体性啊，咁啊说明呢个攀缘心系生灭，系如客啊，来往不停。但系真心系无所去啊，亦都无来，系如同呢个主人一样啊。咁啊，若是你知得呢个攀缘心啊系生灭，如同呢个行旅客。是来往不停啊！你急速舍离，咁呢个生死就可了啊！你若是了解到呢个真心系永脱根尘啊，能够超然独立，既无来去啊，咁啊亦无生灭，系依智而修咧，就菩提可证。佢话知则起为先分别心。个分别我用，个灵珠色相无分别性，个如是乃至分别多非色非空虚舍离等，乜昧为明帝啊？灵珠法缘无分别性，则与心性各有所还，又云何为主呢？咪此一段经文就系、是、简言心可还。如行旅客的第二科叫做广力诸法分别， 就以事可恨，咁就说明啊，一切分别，即系话所有个妄想心、个攀缘心，都系冇自性嘅，系有可恨嘅。等于话境内佢个分别心就生起啊，若是话嗰啲前景灭啦，但系呢个妄想心亦都随之而灭。咁啊，既然呢个攀缘心、分别心、妄想心系因尘境有，境灭系不可得啊，我就点可以将佢啊作为系主人呢？咁我哋唔应该咧就执着佢系个主人，我哋知得佢咧系如同行旅客啊。因为此个攀缘心啊，彻底虚妄，系离尘无体。